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倾情奉献，名家话健康，听听养生堂，欢迎收听北京卫视养生堂音频节目。 以下节目为养生堂往期音频。 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卫视为您播出的养生堂节目，我是陈赛。您看今天我们大屏幕上写着几个字儿哈，叫做什么呢？胃镜与脾胃之镜。说到胃镜啊，现在肯定每个人都听说过是吧，我们有好多的叔叔阿姨自己也做过这个胃镜，可是要说这脾胃之镜，这怎么没听说过呢？这是怎么回事呢？在节目开场之前呀，我们的导演给我们现场的一些观众是发了一个小镜子，可不要小瞧这一面小镜子呀，这个小镜子要是用得好，它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发现我们身体内疾病的脾胃之镜。我想先考考我们现场的叔叔阿姨们，谁知道胃镜是咋回事？阿姨，您知道胃镜吧？ 我知道，我做过。 这胃镜是干嘛的？咱是不是特清楚？ 就检查胃里边有没有溃疡，长没长东西， 还有什么胃癌啊、食道癌也能查出来。 对，就是这个作用的。 那我们今天说还有脾胃之镜呢，您觉得是怎么回事啊？ 脾胃之镜我第一次听说，我觉得要是根据字面的理解，就不是是不是就查脾和胃的毛病，或者与他们俩的相关的毛病。 那您觉得这个脾胃之镜它跟胃镜的这个检查手段会是一样的吗？ 应该不一样吧。 感谢阿姨的参与，送上我们精美的奖品一份。今天我们要说的是脾胃之镜，这个脾胃之镜它是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帮助我们发现哪些疾病的一些先兆性的特征，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健康启示呢？而为什么我们要把胃镜和脾胃之镜放到一起呢？两者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要解开这一团迷雾，必须掌声请上我们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孟杰老师，掌声欢迎孟主任。孟老师，您看提到胃镜，刚才我们好多阿姨又点头又举手的，说不仅知道我还做过，但是要说脾胃之镜，大家都反映说没听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脾胃之镜呢，其实是我们中医的一个说法啊。那实际呢，脾胃之镜呢，就是我们的舌。《黄帝内经》说呢，脾开窍于口，脾和则舌能知五谷。就是说，这个脾胃的功能好了呢，你吃东西才有味儿啊。舌苔是怎么产生的呢？舌苔是由胃气的蒸腾熏蒸，然后呢，才表现在我们的舌头上，看到舌苔。所以呢，我们中医特别强调，看脾胃病、看消化病的时候，一定要伸出来舌头看一看。这个舌头就是我们中医的脾胃之镜。 脾胃之镜的观察对象是自己的这个舌头，而胃镜的观察对象呢，我们都知道是胃黏膜，是黏膜的系统。 对。 所以这个胃镜它跟脾胃之镜有关系吗？ 的确啊，我们脾胃的疾病啊，在胃黏膜上有相关的变化的时候，是会反映到我们的舌头上的，从我们的舌质啊、舌苔啊，会有一定规律性的变化。 也就是说，胃黏膜上的变化我们看不到，可是它折射出来有一定的路径哈，内在的在我们的舌相上可能会有一些相同的反应和表现。我是不是可以通过判断舌相上的一些变化，然后来提醒一部分的人群说您需要做胃镜了？ 这确实是一个参考那来了一个胃病的病人经常有胃痛胃胀啊，我们除了要询问他的病史了解就是患者的基本的情况，包括他的年龄有没有家族史，非常方便的一点就是直接让患者伸出来舌头看一看，帮助我们来判断他是不是有急切的需要去做这个胃镜的检查。毕竟呢，做一次胃镜，刚才阿姨也说了啊，这个胃镜插进去的过程还是比较不舒服的，而且准备的过程、预约的过程还是相对有一些繁琐。 一般人想要做胃肠镜的时候都会有那种我们叫选择犯难，不是说我难受到一定程度我不会选择去的，但是今天我们就告诉大家说脾胃之镜啊，它是观察我们的舌头，它是很好的一个事先的提示。如果综合刚才孟主任所说的，我的脾胃之镜的表现不好，我又有家族史，或者是我又有相关的一些症状提示，那我可能就是急需做胃镜的紧急人群了。我们的脾胃之镜它是适合所有人的吗？ 其实舌象啊，它可以反映我们五脏六腑很多的疾病啊，但是我们如果是用舌象来看脾胃消化系统的疾病呢，首先它还是需要有消化系统的症状啊，比如说经常的胃疼啊、胃胀啊、打嗝啊、吃完东西之后觉得不消化等等，再根据参考它的舌象来判断。 有没有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说，我就经常觉得自己胃不舒服，我好像脾胃不太好，咱们上来让孟主任帮大家断断舌象，看看您需不需要做胃镜，好不好？我们掌声有请这位叔叔和这位阿姨，欢迎二位。叔叔，您平时是觉得自己哪儿不舒服呀？ 胃胀，这个大便不成形，不能吃凉东西。 您觉得自己胃的这个问题大吗？ 我觉得不行。 您之前做过胃镜的检查吗？ 也做过，他说是萎缩性胃炎。 哦，萎缩性胃炎。 对了， 那看来是真有问题，我们让孟主任帮忙看看吧，看看叔叔的脾胃之镜怎么样。 我看看您的舌头，舌苔稍微有点白腻。大叔呢，他是原来诊断是萎缩性胃炎现在用了药以后症状有缓解，是吧？ 对的。 所以他的舌象呢，现在看起来还是可以的，现在问题看起来不是太大。 看来叔叔的情况啊，跟他自己的预判不太一样。叔叔上来就说我有毛病，表现出来的特别焦虑，对自己的胃的这个疾病。但是其实孟主任告诉我们说，问题不太大，通过我们这个脾胃之镜的观察。那阿姨的情况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听听阿姨是怎么说的。 我的是胃呢特别胀。有时候吃完晚饭的时候吧，就是这个胃就往上顶格，完了胃呢就是胀的胸这块吧，有时候疼，完有时候呢气管这块呢就是有点辣的乎的这样的。 有多长时间了呀？ 有这么一段时间，最近就是比较严重，完了也是看去了，吃完药呢也是不是特别那么管事儿。 做过胃镜吗？ 没有， 还没下决心。 还没下呢，完了就是说吃完药以后，完了再让大夫看看。需要做胃镜。 那正好，我觉得阿姨来的正合适。阿姨是属于那种就是不舒服但是还没下那个决心做胃镜的。 对， 咱们让孟主任帮您瞧瞧。 从这个脾胃之镜上呢，他伸出来舌头，我刚才看了一下啊，两边稍微有点颜色发暗，有点淤点儿所以呢考虑到啊您的年龄如果超过40岁啊，又胃疼胃胀有一段时间了，还是应该是做一个胃镜。 你看阿姨一直没有选择胃镜，可能就是打心里觉得我这个问题还能再调一调，再等一等。但是通过孟主任对我们脾胃之镜的观察，说阿姨这个我们还是建议要去做一个胃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如何观察呢？我们一会儿让孟主任详解。在揭秘之前，我想先问问孟主任，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这个脾胃之镜的？ 我从读研究生的时候，大概2000年前后啊，做相关的这个萎缩性胃炎的课题。那时候呢，就感觉到啊，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个患者的这个舌象，常常和他的这个我们看到的胃镜报告上胃黏膜的表现有一定的相关性。于是呢，就做了一些相关的研究，做了一些相关的总结和分析，发现的确啊，就是胃镜下的一些表现，它的规律性，就是从浅表性胃炎到萎缩，到一直出现萎缩性胃炎伴有肠化异型增生，它的一系列的变化，在胃黏膜上会有一定的表现，那最终呢，反映到舌象上也会有相应的一定的规律性的变化。后期在临床上呢，我也在把这个经验运用于临床，在给病人开药的时候，我们也要参考这个舌象和胃镜黏膜下的表现，辩证的论治。 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舌象，怎么样的表现来预判我们胃黏膜的情况呢？这个方法到底是什么样的？大家跟着我的手，咱们一起去看我们舞台的一侧，我们有舌象档案1、2、3，上面还分别写着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萎缩性胃炎伴异型增生。其实这三个舌象档案，它所代表的是我们胃病的从轻到重不同的程度的阶段。 那接下来咱们就一个一个的来讲，我们从最轻的这个病症来讲吧。第一个舌象档案是浅表性胃炎。 浅表性胃炎呢其实非常的常见啊、可能很多的做过胃镜的朋友呢，可能做了胃镜之后通常看到的胃镜报告上最常见的就是这个浅表性胃炎。 是的， 对，很多人他自己平时没有什么胃的症状，但是做一个胃镜还是会看到胃黏膜上有一些红斑呀、片状的充血呀、有的是条状的充血呀、稍微重一些的有一些散在的出血点儿、更重一些的呢可能有一些糜烂啊，有的平坦的糜烂或者有一些高起来隆起的糜烂，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浅表性胃炎在胃镜下的表现。 那浅表性胃炎它最后下这个诊断的话，其实也是需要胃镜去确诊的。 对，这个诊断是通过胃镜来进行的。 我们先给它标注一下啊，因为它是最常见的，也是这个程度最轻的，所以要是从胃病的角度来说，它的紧急程度来说的话呢，我们给它贴一颗星。那这个最轻的浅表性胃炎对应的我们的舌象，我们的脾胃之镜的表现又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来看一下 浅表性胃炎的这个舌象呢，基本上是接近正常人的舌象，是一个淡红舌薄白苔，有可能呢舌边呀、舌尖呀更红一些啊，像我们就是左边这张图啊，就是最常见的浅表性胃炎舌象上舌边舌尖稍微有点红，但是舌苔基本上是薄白的。 我们发现有三种舌象、是吧孟主任，然后底下我们给出了等于是胃镜下的影像的图片， 下面是胃镜，上面呢就是我们的舌象，是脾胃之镜、我们看从左啊，第一个最常见的这种啊淡红舌薄白苔，我们看到的呢这个胃镜下呢就是胃黏膜有一些啊像这个片状的充血或者条状的充血啊等等啊，就是这些表现。 这三种舌象和胃镜下的表现都是浅表性的胃炎、 对，都属于浅表性的胃炎。那第二个呢，这个明显我们看舌头边缘有齿痕啊，胖大，这是脾虚的一个舌象。这个在胃镜下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啊，颜色稍微浅淡一些，粘液呢是很清亮的，黏膜的颜色稍微淡一些啊，这对应的呢也是浅表性胃炎，但是从我们中医来说呢，辩证这个就属于脾虚的啊这种黏膜象。那我们再看呢第三个，舌头偏红一些，有薄黄的苔啊，前面还有一些红点儿，这个呢对应的就是稍微重一些的啊，这个是糜烂性的胃炎，但是它广义上呢也归到这个慢性浅表性胃炎，或者说啊没有萎缩的啊非萎缩性的胃炎。我们看到这儿有一些出血点，还有这个地方是有糜烂的啊，这个地方有点凹陷啊，它附着的粘液呢有点粘稠，这儿挂着是吧，微微有点发黄啊，这个对应的像我们舌苔也是发黄的，它这个粘液比较粘稠发黄，所以我们一看这种胃镜下的黏膜象呢，我们就会觉得它从中医辨证是有热象的。虽然从西医来说都属于浅表性胃炎，但是呢我们从中医来说是可以进行一些辨证的，像这个就属于脾虚的啊，这个就属于啊有胃热的。 所以三种舌象都是浅表性的胃炎，但是其实它们的症型和严重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这就涉及到啊我们观察了这个舌象结合我们的胃镜下的黏膜象，我们从中医的治疗角度就可以采取不同的治疗。 说这个舌头是身体的一面健康的镜子，有脾虚的表现，大家都知道有齿痕哈，有热象可能是发红发黄，然后苔厚腻，但是我们会发现镜下的我们胃黏膜的表现好像也有相应的特征，这个胃黏膜它也能表现出来脾虚多湿或者是我有热象吗？ 是的呀，所以我们现在呢中医的望闻问切在老祖宗那儿呢就是看面相啊，看舌象啊，那我们现在有了现代的医学，有了胃镜之后可以直接胃镜进入到人体体内啊，我们看到胃的黏膜的表现，我们通过来观察胃黏膜表面的这个变化来进行中医的辨证。 所以我们可以说其实胃黏膜的表现它也是我们中医望诊的一个延伸， 对， 而且往往它跟我们的舌象是可以对应上的， 对，有一定的规律性。 今天专家带来了一杯适宜浅表性胃炎患者饮用的代茶饮，它针对的是浅表性胃炎最常见的症型，这杯代茶饮有何独特之处呢？ 替大家尝一下啊， 味道怎么样？ 一个是特别的苦，然后再有一个是我好像喝出来了一股就是 特别熟悉的那种很窜的味道，喝完了以后感觉气儿有一点通了 啊。对，这个叫疏肝和胃饮，还有疏肝理气和胃降逆的作用。您觉得比较苦呢，可能是浓度比较高啊。我们可以冲得淡一点。 苦没关系，良药苦口利于病，只要能保护好我的胃。 那这个疏肝和胃茶呢，最适合哪一类的这个浅表性胃炎呢？其实就是我们浅表性胃炎里最常见的一个中医症型，就是肝胃不和。其实很多人可能都会感觉到啊，一生气啊，一紧张啊，或者压力大的时候，就觉得胃疼、胃胀啊，胃不舒服，食欲也不好啊。其实这是我们浅表性胃炎里最常见的一个类型，肝气的瘀滞导致了胃气的不能和降。所以从治疗上呢，就要疏肝理气啊。那这几味药呢，它其实都有理气的作用，还各有不同的特点。疏肝和胃饮这几味药啊， 好， 第一个是玫瑰花。玫瑰花呢有疏肝理气啊，它还有活血的作用，尤其是女士特别的适宜啊。第二位是陈皮，陈皮呢它是一个理气和中啊，燥湿化痰。第三个啊，带带花跟陈皮一样，也是我们柑橘属的植物啊，它是叫酸橙，它是疏肝理气和胃，性味是比较平和的。还有这个香橼呢，也是柑橘属的植物，也是一个疏肝和胃行气的啊。那四味药搭配呢，就能够达到疏肝理气啊，还有促进血液循环啊，改善这个血流啊，活血的作用。 这就是我们疏肝和胃茶的内容了。这里面有什么禁忌没有啊？ 阴虚火旺的啊，就是容易嗓子疼啊，吃点什么都容易上火的。那就尽量的这个玫瑰花和陈皮量要少一些，或者不用了。我们就用这边的带带花和香橼。 这是第一种浅表性胃炎，这个是离每个人都很近的。接下来我们要进阶了，第二种类型相对来说我们的病情就严重一些了，叫做萎缩性胃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像听上去就比那个浅表性的胃炎要严重一些。相信我们身边也会有一些亲朋好友说，我做过胃镜，我的诊断结果就是这个。 萎缩性胃炎呢，就是说在浅表性胃炎的基础上，长期这种炎症的刺激啊，像这个药物啊，还有像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啊，还有就是长期的这种饮食不规律，长期的胃黏膜的反复的这种炎症，最后导致胃黏膜发生了萎缩。那很多患者会说，医生给我诊断了萎缩性胃炎，是不是我的胃就萎缩了，变小了啊？很多人都会有这个误区啊。实际上呢，萎缩性胃炎说的不是胃变小了，而是胃黏膜上皮发生了萎缩。 那当萎缩性胃炎已然发生的时候，我们人体会感觉到一些症状吗？ 可能并没有明显的症状啊，因为萎缩性胃炎呢，它是一个病理诊断，在胃镜下看到了发生胃黏膜萎缩的地方，它会黏膜变薄啊，那变薄的地方会发白啊。如果是黏膜特别薄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了黏膜下的血管网。像这个图呢，我们看到左边就是一个正常的胃黏膜，我们看它的腺体是非常丰富的。再看第二张右边这个图，我们看胃黏膜发生了萎缩之后，它正常的腺体就明显的减少了，就是腺体稀疏啊。这就是病理下啊，就是我们显微镜下所看到的萎缩性胃炎。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胃黏膜的腺体图是吧？ 对，这是显微镜下看到的。萎缩性胃炎。 胃镜下的我们胃黏膜的萎缩性胃炎的表现又是什么样的呢？可能真的不像大家想象的是我的胃萎缩了。 可以看到啊，这个图我们看到有的地方它明显的变薄了，会发白，而没有变薄的地方它还是发红的啊。像这种正常的位置它还是发红的，而变薄的地方、萎缩的地方它就有点白，而且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血管的纹路啊。这是用了一种特殊的染色，我们就看到它不太光滑，因为有的地方变薄了它就会凹下去感觉啊，没有变薄的地方呢它感觉是凸起来的，所以就会有凸凹不平的这种感觉，它不太光滑。但这个呢就更明显一些。 胃虽然没有萎缩变小，可是黏膜的变化其实是我们的疾病已然开始发生了。这个时候如果一旦确诊的话，需要多长时间做一次胃镜？ 如果发生了萎缩性胃炎啊，如果也得到了刚才说的病理证实啊，确实是黏膜的腺体减少了，一般应该一年左右就得复查一次胃镜。 它还是有点紧急程度的晋升的，我们给它标注3颗星吧。然后接着我们再去看看这个萎缩性胃炎它的舌象表现到底是怎么样的。 紧急程度三颗星对应的我们的脾胃之经的表现，舌象是什么样的呢？ 这个我们看它的颜色就明显发暗，是吧？ 对， 颜色就更暗一些。因为发生了萎缩性胃炎之后啊，我们看到的这个舌象啊，边上有一些像发蓝的地方，实际上就是一些瘀点啊。像这个地方也有点发蓝啊，正常呢，我们刚才看到正常的舌象是淡红舌啊，舌头是比较乳润的那种粉红色，像这个出现了一些发蓝发紫的地方啊，有一些瘀点儿，现在也发现萎缩性胃炎的呢，它这个黏膜啊有血管的，就是薄的地方会有明显的血管显露，其实这也是对应我们中医所说的淤血的表现，像这种紫点儿啊，从我们中医来说也是瘀滞的表现。啊，现代研究也发现，萎缩性胃炎的人呢，微循环的血流是会发生瘀滞的。 现场的叔叔阿姨，咱们对应着我们的大屏幕啊，电视机前的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拿出镜子或者走到镜子前面，我们对照的来看一下，我是不是有这些小的瘀点呢？我的舌头的颜色是不是开始变暗了呢？有没有就是大屏幕上打出的这种情况？ 刚才上场的那位阿姨啊，我刚才看了她的舌象啊，她呢其实是有一些轻微的发紫啊，有点瘀点啊。 我们重新把阿姨请上来，咱们来一起看一下。阿姨有请，掌声欢迎你。阿姨，咱们重新补一下舌头，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啊。好， 舌头啊边上有一点齿痕，舌质呢稍微暗一些啊，但是程度上呢没有涂上这个这么严重啊，但是阿姨已经疼了一段时间了，是吧？您那个胃不舒服有多长时间了？ 挺长时间了，就是年轻的时候吧，就有一点就是疼，但是呢也没注意，后来现在就是有点严重了，完了最近时间呢差不多有半年去看了，看了呢也没见效， 用了一些药 啊，也用了一些药。 北京故事广播，听听养生堂，请您稍后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养生堂》。 身材热辣只是表象，如何定义辣妈？让我来告诉你，辣妈是一种生活方式，结婚生子依然精彩。他们是时尚健康的生活家，辣妈是一种人生态度，婚姻事业两不误，他们是人生巅峰的冒险家。辣妈是一种快乐心情，吃喝玩乐琴棋书画，他们是热爱生命的艺术家。辣妈是一种养娃理念，放飞美丽洒脱干练，他们是以身作则的教育家。北京故事广播，听听 FM， 每周一周三晚八点，你好辣妈，诚邀所有已经或准备成为辣妈的女生，和我们一起创造热辣精彩的都市女性新风尚，欢迎男生旁听哦。 听听声音能玩出哪些花样， 试试声音会绽放多大能量。这里是声音工作者 和声音爱好者 共同的家， 共同的家。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听听 FM， 每周六日22点到23点， 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 声音梦工厂。 读书，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生中的最爱。 我就在你枕边，陪着你入梦乡，我就在你身边，陪着你去远航，陪你微笑，陪你感伤，陪你去畅想，我们一起享受心灵的释放。 2022年每天下午5点到7点相约北京故事广播FM 95.4以及听听 FM。 呼叫唐耳朵魔法兔大礼帽， 故事时光机机长魔法兔大礼帽已就位， 呼叫凯叔， 荣誉机长凯叔已就位， 故事时光机即将起飞，请抓紧时间登机，

FM 北京故事广播联合会员，帮你省钱，一千家精品有声书尽情畅听，专属权益券随心兑换，线下超值活动免费参加，听听 FM 省钱根本停不下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倾情奉献，名家话健康，听听养生堂，欢迎收听北京卫视养生堂音频节目。 以下节目为养生堂往期音频。 那阿姨这个病程呢相对长一些啊，而且呢最近半年有加重啊，经过治疗效果还不是太好，看了她这个舌象稍微有一点瘀点，虽然没有涂上的这个这么严重啊，那还是建议阿姨应该做一个胃镜啊，查一下。 好的，我做，谢谢。 抓紧时间约一个胃镜好不好？ 好的。 好嘞， 谢 谢 阿姨，咱们先去休息一下，谢谢。从阿姨的表现还有我们大屏幕上给出的这张舌象图来看的话，舌质它发暗，然后有一些瘀点，这个症型我们中医是怎么看的？ 这个呢就是萎缩性胃炎最常见的啊一个基本的病机，我们中医说的就是脾虚血瘀。中医的呢这个萎缩性胃炎是怎么从浅表性胃炎进展而来的呢？ 对， 从我们中医的理论上认为呢，这个浅表性胃炎常见的原因我刚才说了跟情绪有关系啊，我们中医说是情志失和啊，经常生气啊，情绪不好啊，还有呢饮食不调啊，像啊有时候加班啊，工作紧张啊，就一顿饭就不吃，这种饥饱不调长期的持续，还有呢像外邪的侵袭啊，现在呢主要是认为我们也结合到现代医学的认识，像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我们中医也认为它是一种外邪。还有像经常啊，像年龄大了之后啊，会经常的因为其他的一些疾病，长期服用一些药物，很多的药物都可以导致我们胃黏膜的损伤。还有呢，我们中医还认为有一些人天生的啊，他就有禀赋的问题，就是本身有脾虚。还有呢，后天失养的一些因素，比如说思虑过度，在脾胃虚弱啊导致的这种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我们说脾湿健运，在这个基础上呢就会产生啊像气机的阻滞，我们说肝气瘀滞啊，这个因为情志失调导致肝气瘀滞，血液是因为气来推动它运行的，气滞的基础上就会产生淤血，然后因为脾呢运化功能不足之后啊不能运化水湿，导致痰湿内生啊，这些病理性的因素堆积，反过来也会加重啊脾胃的运化功能更加的不足，导致我们这个脾啊不能化生气血来充养我们的脏腑，所以会导致像我们看到的胃黏膜变薄，可以出现这种微循环的瘀滞啊。 刚才我们说浅表性的胃炎可能十个人八九个都有这个问题，那萎缩性的胃炎呢？ 萎缩性胃炎相对就没有那么常见了，但是呢就是说一旦发生了萎缩性胃炎，我们就要非常的提高重视。为什么呢？因为从浅表性胃炎发展到萎缩性胃炎，然后再逐步的啊出现肠上皮化生、异型增生，一步一步的加重，没有及时的阻断它的这个进程，有一部分人可能就会发展到胃癌。 萎缩性胃炎的下一步就是我们常说的癌前病变了。 对，及时的治疗可以阻断它的发展。 及时的治疗除了大夫之外，在家里面我们自己的重视程度和自我调理也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自己如果有萎缩性的胃炎可以做点什么呢？我带着孟主任咱们去药铺瞅一瞅。 好，慢性萎缩性胃炎呢，我们生活中有一些调理的小方子啊，这里我为大家提供的啊这个小方子呢主要是两味药， 特简单 啊。对，非常的简单，我也会经常给患者推荐啊使用这两味药啊，因为用起来非常的简单。有一些很多的患者呢，其实他胃镜检查的时候就是一个轻微的萎缩啊，这时候呢我们就只用这两味药呢，也方便患者来坚持啊。 这个口味也不是太差啊，也能够长期坚持。我呢其实也有一些病人啊，曾经有一个病人，他是岁数不是太大啊，50多岁，做了胃镜之后，他这个萎缩并不是很重啊，是一个非常轻微的萎缩性胃炎。那其实他又不太想用药，我就推荐了非常简单的这个代茶饮的方子。他用了大概半年以后啊，他就停了。过了一年左右呢，一般建议应该萎缩性胃炎要一年复查。复查的时候呢，发现就没有明显的萎缩了啊。取了病理之后呢，也就只报了一个浅表性的胃炎。虽然看起来呢只有两味药非常的简单呢，但是呢效果还是非常不错啊。一个是生黄芪，一个是丹参。那其实它对应的呢，就是生黄芪我们是用它来补气啊，那丹参呢它是一个活血的药，补气活血，对应了我们慢性萎缩性胃炎最主要的病机脾虚血瘀。 对，看似简单，其实只要对症的话，就这两味药，生黄芪加丹参，对于萎缩性胃炎它的功效是非常好的。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禁忌啊？ 其实禁忌倒不多，因为如果只要对症的话，因为大部分萎缩性胃炎它的主要病机就是脾虚血瘀。黄芪呢虽然性味稍微偏温一些，但是丹参是偏凉的，它会互相抵消，不会导致患者上火呀，或者是脾胃虚寒的人吃时间长了之后腹泻呀这些症状。 就是因为简单，反而它的适应症可能会更广，适用的人群可能会更广。所以确诊萎缩性胃炎的，赶紧把这个小方子代茶饮咱们喝起来。接下来我们又要往后看了，舌象档案三，叫做萎缩性胃炎，然后伴异型增生。这是不是我们在胃癌前面的一步，离胃癌只有一步之遥了？ 对，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癌前病变啊。慢性萎缩性胃炎长期这个持续的基础之上呢，它会出现肠上皮的化生，在肠上皮化生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的加重，有一些患者呢在黏膜呢就会出现这种不正常的增生了，我们叫异型增生。那异型增生呢，我们从轻度，如果不经过治疗或者不经过及时的干预，它可以到中度，最后发展到重度。那如果到了重度的异型增生，那离胃癌就非常的近了。 您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吗？就是第一次诊出是这样的，然后不重视，第二次来了完全就是一个不能接受的胃癌了。 的确是有，真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啊。大概是一个70岁左右的老年人，做了胃镜之后诊断了有慢性萎缩性胃炎，当时呢就是报了一个有轻度的这个异型增生啊。当时我们就告诉他，你一定要定期的复查胃镜，因为对于出现异型增生的患者啊，一般建议应该3个月就要复查胃镜啊，最长的你也不能超过半年。但是这个人拖的时间就很长，他觉得我没有什么明显的不舒服的症状啊，他就没有及时的复查。那等到再过了1年半还是2年之后，他呢有一些消瘦啊，然后呢大便有点发黑啊，后来做胃镜呢发现已经是癌变了。 这个例子太遗憾了，所以一个是提醒大家重视，另外我们再帮大家深化一下记忆，一旦诊断是萎缩性胃炎伴异型增生的话，多长时间复查一次胃镜？ 应该是3个月就要复查。 3个月的时间，不要拖，拖到最后的结果也许就是胃癌了。胃癌的这种诊断和我们异型增生的这个诊断应该也是依托于胃镜的。 对，因为实际上异型增生的诊断是一个病理诊断，我们有时候单靠光看胃镜下的表现还不一定能完全的诊断清楚，就是这个异型增生的级别，你到底是轻中还是重。单从镜下，我们只是觉得啊，这个地方好像黏膜不太正常，它到了什么程度，还是需要显微镜放大再去看。 要取组织出来以后，我们再进行病理的检查。 对。 但是取的这个组织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异型增生胃镜下的表现，黏膜是什么情况？这个就看着稍微有一点不太舒适了。 对，这个呢，其实就是出现了肠上皮的化生啊，这种斑斑片片发白的这个地方啊。 对。 实际上它还是这个地方呢，没有肠上皮化生的地方，它是明显是萎缩的啊。然后这种斑片的发白的，像绒毛一样的，这是有肠上皮化生的。这是显微镜下，我们可以看到，在肠上皮化生的地方呢，它出现了这种小白泡里边啊，这是这个肠黏膜的表现。就是说，在我们正常胃黏膜的地方啊，它出现了肠黏膜的表现，这是一个长期炎症刺激之后的一个表现。在这个基础上呢，有可能进一步的就会发展出异型增生。 我们呢就着重的需要在这些异常的地方去取病理，然后再送到病理科，让病理医生在显微镜下再做出详细的判断。 刚才讲前两型浅表性胃炎和萎缩性胃炎的时候，大家已经看过了，我们内部的胃黏膜其实是跟舌象的表现非常相近的，它红它也红，它水它也水，它黄它也黄。那到底等异型增生的时候，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溃烂的、质地不好的、让人不适的，这个时候我们的舌象表现，我们的脾胃之境又是什么样的呢？咱们来一起看一下。我们首先啊，先给它规划一个等级，从紧急的程度、危险性来说，我觉得它应该是满星五颗星了，因为这是距离胃癌最近的一步了。满星警报下，我们脾胃之境的表现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像中了毒的舌头，是吧？都是紫的了，正常谁的舌头会是紫的呢？不仅紫，上面还有局部的一些异常的颜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家里面我们应该如何捕捉这个舌象的特点呢？我们让孟主任详解一下。 我们看到这个萎缩性胃炎伴有异型增生的这种舌象呢，它的舌质就更加的晦暗啊，而且瘀滞，因为它的淤血更加的严重，所以呢颜色更加紫暗，而且呢会有舌苔的一些剥脱的表现。我们看这个舌象啊，舌质就更加的发暗，而且呢会有一些地方舌苔是剥脱的啊，有一些地方呢还残存一些这种比较腻的苔。我们刚才看到呢，从浅表性胃炎舌质是淡红的啊，然后到发展到萎缩性胃炎舌质有一些发暗，然后到了萎缩性胃炎伴有异型增生的时候，这个舌质就进一步的更加晦暗啊，色泽更加的暗啊，所以这个呢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趋势，说明随着这个从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到出现异型增生，它这个淤血会越来越重啊，也就是我们中医说的这个瘀滞会越来越重， 颜色越来越深，病情越来越严重，危险的级别越来越高。晦暗的话，这个就是血瘀的表现。 对。 那剥脱是怎么回事？什么叫剥脱？ 剥脱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啊，有的地方有舌苔，有的地方没有舌苔。啊，为什么会出现舌苔的剥脱呢？说明胃气的不足啊。这个舌苔是胃气所熏蒸、所化生啊，所以在胃气衰败的时候，会出现这种舌苔的剥脱。那当然呢，其实健康的人有时候比如说吃了辛辣的食物啊或者饮酒之后啊，刺激性的食物也有可能出现舌苔的剥脱，但是那种舌呢它是偏红的啊，就是跟这种发紫发暗的是不太一样的，那种呢它这个剥脱的舌苔呢很快的可能过一段就能够长上，而这种我们经常见到的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有伴随有异型增生的很多，它这个剥脱的舌苔总也长不上，总是就是有那么一块缺失的。 哎，我们现场的叔叔阿姨真的得拿出来那个小镜子仔细的去瞅一瞅。说到剥脱这个词儿，我在两个礼拜之前第一次听说，是因为我们组的老孙他就是之前检查胃肠镜的时候是有我们的异型增生，然后他在跟中医我们吃饭的时候交流的时候，他说他的舌象特点就是剥脱，所以真的是对应的程度特别的高，所以这个舌象我们一定要记住了，如果是这个舌象还没有做过胃肠镜的话，真的需要赶紧的去做一下，警报拉响了，一旦确诊三个月复查一次，也不要拖，这些都很重要。当我出现不仅有舌质的紫暗，还有我们舌苔的剥脱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它不仅有淤血了，是吧？ 对，还有我们说的浊毒壅滞啊。浊毒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时间长了，这种淤血呀、痰浊呀，还有这种热郁啊等等啊，这些很多的致病的病理因素聚集在一起啊，形成的这种浊毒。 有浊毒壅滞的时候，就不仅是简单的萎缩性的胃炎，而是伴有异型增生，也就是我们的癌前病变了，听上去非常的危急，实质情况也很危急，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其实在这个阶段我们还是可以实现病情的可逆的。 这个临床经验上呢，有一些病人的确啊，经过我们中医的治疗之后，他的这个病变会往回退一个级别啊，就是说从比如说从中度的异型增生啊，减轻到轻度的异型增生，甚至啊，有一些病人经过治疗之后，轻度的异型增生消失了，只有一个肠上皮的化生，我们及时的治疗是可以逆转啊。 这个阶段特别的重要，浊毒已然产生，那我们中医的化解之法就是益气解毒啊。 那我们呢，除了刚才说的啊，有补气啊，补益脾胃， 还有活血化瘀这两个之外呢，出现了异型增生之后，我们更要对应的，我们用药的时候要用一些解毒散结的药物，三种呢治则呢都要用到。其中我最喜欢用的药呢就是生黄芪加鹅珠这个配伍。生黄芪刚才也说了它是一个补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药，那它就起到这个补益脾胃的作用。而鹅珠呢，它是一个破血逐瘀的药。 对。 其实我们经常用于治疗这个淤血非常重的就是一般的淤血我们可能用不着鹅珠我们一般用一些像丹皮赤芍就可以了。那更严重的像萎缩性胃炎有异型增生的这种瘀滞非常重的，我们就会用到鹅珠，而且用量会比较大。那现在的研究呢，就是鹅珠提取物它有抗癌的作用。还有呢，因为它是活血化瘀的破血逐瘀的药，所以它能够改善胃循环的瘀滞这种症状，然后呢能够抑制的细胞的凋亡呀，其实它还有很多的这个像抗肿瘤的这些机制所以呢我在临床上非常的喜欢用生黄芪和鹅珠进行配伍，而且呢用量相对的会比较大一方面要补益脾胃，一方面活血化瘀那对于浊毒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要用到解毒散结的药其实我常用的呢，像比如说像白花蛇舌草，白花蛇舌草呢它是抗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药，它有这个抗肿瘤抑制这个异型增生癌变的这个作用，所以我们在治疗异型增生的时候经常会用到它，而且用量是比较大的一般会用到30克其他的还有一些解毒散结的药，像玄参呀、浙贝母生牡蛎还要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进行一些加减。 病人心里得清楚，一方面我可能气力不足，有血瘀，同时也有毒，所以解决的是三方面的综合的问题。但是就像您说的，这些要做加减化裁，开方子就得找大夫。 对， 这胃病跟饮食的关系太大了，所以食疗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今天其实在我们的现场，孟主任也是带来了一碗食疗方，咱们一起去看一下。孟老师这边请。孟老师想先问问您，这一碗粥我们这个养胃的食疗方的话，它针对的是什么样的人 这个就是针对有慢性萎缩性胃炎或者已经出现了这种肠化呀异型增生的人通过平时日常饮食的调养，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粥。 如果我是健康人群，我想固护脾胃，喝它是不是也没问题？ 稍微做一些变化这里面有一些成分我们健康的人调养脾胃也是可以用到的。 有没有谁，我们欢迎这位阿姨。阿姨，您平时有胃不舒服吗？ 有时候有。 怎么不舒服呀？ 我饿的时候会打嗝。 饿的时候就容易胃不舒服是吗？ 对，就需要马上吃点东西。 有家族史吗？ 有得那个直肠癌的。 那其实这个阿姨呢，她刚才说她饿的时候胃不舒服，其实基本上符合中医是脾虚的因为脾虚的人一般是饿的时候胃不舒服，而实症的人呢一般是会吃完了会难受那像脾虚的人呢，像阿姨就适合用这个粥来调养。 阿姨还没做过胃肠镜是吧？ 没有。 为什么不做呢？ 没有觉得是个问题因为难受的时候吃，马上吃了东西就不难受了 阿姨您既然没做过胃镜，好机会咱让孟主任先看看您的舌相，看看紧急程度。 舌相上看呢就是颜色偏淡有齿痕，倒是没有明显的这个瘀斑瘀点或者舌质特别的发紫发暗。紧急程度倒没有那么高，但是呢考虑到年龄最好还是做一个 马上就去 专家说话就是管用孟老师说了这碗粥适合您，替我们大家尝尝呗。 好吧，没有什么味道，就是粥的味道，里面有那个薏米，一块山药。 有没有陌生的味道？ 没有感觉陌生的味道。 这个陌生的味道把自己隐藏起来了。据说这里面有四样东西，到底第四样是什么？刚才阿姨尝出来三样：大米、薏米、山药，还有什么？为什么选他们四个？ 大米呢，我们当然熬粥的时候嘛，我们肯定会放大米然后主要是这两味药一个是山药，一个是薏米。山药呢，既有补脾，又有补肺，又有补肾的作用薏米呢，它有健脾渗湿利湿的作用，而且呢，薏米本身现在的科研研究也发现它有抗癌的作用。其实最后这一样呢，那三七呢，它是要打成粉我们三七可能稍微会苦一些， 对， 我们可能直接把粉倒在嘴里，用粥送下去就可以了。 这粥起到了补养脾胃的作用，而三七粉起到了活血化瘀的作用，就是从根本上对应了慢性萎缩性胃炎的这个病机，它是脾虚血瘀。 健脾活血就是我们这个粥的功效了。什么样的人他适合喝粥啊？很多胃不好的人，他好像一说我今天有胃疼，要不来点粥吧，这个意识是对的吗？ 消化功能差的人短期可以啊，就是说你这暂时就是说吃了硬的东西不太容易消化，可以短期的用一些粥。但是呢，其实我不是太建议人长期的这个以粥为主食啊，这样的话你这个胃的自身的这个蠕动的功能长期这样不用，它可能蠕动的功能研磨的功能都会下降。但是我们呢，养生粥呢，它主要是作为一个在主食之外的这种调养身体啊来用的。 所以比方说我已经确诊了萎缩性的胃炎，然后我想用我们的这个健脾活血的粥来补养一下的话，我每天喝一顿就行了。 可以了。 比方说我是健康人群，我想补养一下我的脾胃，我喝这个粥是合适的吗？ 是可以的。用这三种啊，大米、薏米和山药熬粥，它都是比较平和。 中医说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所以胃对于我们的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胃的很多病跟我们的饮食更是息息相关的。 以上内容由北京京世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授权听听 FM 北京故事广播制作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更多精彩音频尽在听听 FM，听听，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I I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From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已重重盛开。